D100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提名委员会如何组成，以及提名委员会组成之后，应该按什么程序来决定哪些人可以进入普选阶段，其实基本法没有写清楚的。我们所提出的方案绝无不符合基本法的地方。 只是纯粹人数多就提名，未必能够帮我们选到一个真的有能力管治香港的特首。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监制黄德全、周柏。 早晨，早晨，7:40，由开始总我们的节目啦，这个就是大声台，风波里的茶杯直播室入面就有林毓华和郑京翰，查实在你未入来之前，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视频已经开始了， 又开始了， 这个视频的开始就并不等于我们现在大声台已经展开视频和声音同步广播，原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近日，尤其是搬回来数码港之后，我们的 server，我们伺服器，我们的互联网是被黑客入侵，现在还在搞网络保安，为防万一，我们就启动视频，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用视频的播放，黑客是 沒有事可以做到的，所以如果你在互聯網聽得不清楚，你就可以去到我們的網絡啟動視頻，看畫面，就像看電視一樣，聽聲音，希望可以確保收聽的流暢。 我昨晚看回我們昨天早上的節目，是用live 重溫那裡應該放我們自己錄的版本，不應該放播放的版本，播放的版本就疾一疾一疾，這件事一會兒都會捉那些台長，因為我們一會兒開會。說起說黑客入侵，你記得所有大項目開始的時候，政府官員或機構代表就是teething problem 梗有的，大班，這是不可接受的，任何影響廣播，我們理解，站在聽眾的立場來說，的確是會要求我們更加好一點。剛才你說起黑客的問題，今天南華早報頭版就說，是香港的黑客，原來現在是矛頭，是直指這個目標，是這個澳門政府。 他就沒有說，他就說我不知道，我看了頭那個標題，他就說base在香港的黑客，即是以香港為基地的黑客，現在就入侵入侵這個澳門的網絡。你說以香港為基地的黑客是不是香港人呢？不一定的，有沒有說內文？他又不是說得很清楚的。 是吧？即是未知啦， 总之以香港为基地，就入侵澳门的互联网。 現在澳門政府發覺有這些情況，現在就是就著電郵各方面，特別是政府機構正在盡所有力量去保護他們的數據，不要被人竊取。今天頭條沒有什麼特別的，林彪說，報紙的頭條大部分是講什麼呢？ 如果你是看外國報章的，當然是鳳梨的蘋果在製造這個時段。如果這樣說的話，可能真的蘋果是流料，如果堅料不會走出來說不是，可能未成熟，而這個蘋果是洩漏國家機密，所以嚴肅處理。但是今天蘋果日報的頭條就很令人害怕， 就因為控方已經掌握了有力的證據，唐英年九龍塘大宅的寸劍是早有預謀的，原因就因為有專家驗證過之後，證明起那棟在地牢的主力牆是跟主體建築連結的，即是在未建樓之前 已經有的地牢出現了，即不是事後的，即不是寸劍來的，這個就變成是寸劍又不是寸劍，這個幾複雜。因為寸劍的意思就是說你那座樓入了火之後，起好之後再加建一些違規，那我們可不可以叫違規的建築物呢？ 一些沒有違規建築物的，英文正式來說是unauthorized building 即是未經許可的，未經許可，未必違規，是未許可。問題是那個最大的刑期是兩年，大家看報紙知道，罰錢40萬，即是最高刑罰，監禁兩年。最低的由法官決定。問題就是你為什麼是 有個監禁嚴重和刑事，就是說你欺騙、訛騙，騙取都入火紙。即是你在入職的時候，你有些事情已經起好了，以這個地牢，因為一日未定罪，即是那個涉 疑點的歸避告，疑點的被告人都是無罪的，無罪推論的。即是說如果你在建立一間屋在地牢來說，就說你在建立的時候已經建立了一個地牢，而這個地牢是不在建築圖則裡面的，未得到建築事務監督，然後再蓋上去，然後等驗樓的人來驗過，出了入伙紙，這樣就是 造成訛騙了。刑事罪行了，根據《蘋果日報》報導，屋宇署掌握了這些有力的證據，即是斷證，有證有據，沒得抵賴。而根據這篇報導，代表唐英年那方面的律師，其實在過去很努力地跟律政司 希望可以達成一個認罪的協議，博取譬如不檢控、簽保，或者一個有限度可以接受的刑期，所謂刑罰，我相信唐英年夫人就一定不會佔受坐牢。但是律政司是不能談， 絕不妥協，什麼都不談，即是不用談，總之就由法官決定，沒得bargain。大班，我印象如果是記憶，如果沒有錯誤的時候，那些689先生那裡都是這樣的，是吧？這是政治迫害來的，沒事的，總之要打沉你，如果真是 判了唐英年的夫人有罪的話，對689是有幫助的。現在689周圍找人去賤屍底，難聽說。 他周圍去挖人的醜聞，總之希望每天報紙有其他人的醜聞，一件餵兩件餵，天下烏鴉一樣黑，五十部笑八部，他就變得他清高，就算不是清高，就變得他，我跟那些人沒什麼分別，你明白嗎？對不起，你拿張紙在銀行說，麻煩你 我現在準備提取7,800元，跟你拿7,800元都是犯罪，不是這樣看的，他的屎片醫生教他，而且政治也是很黑暗的，你而我詐，你死我活，我現在有一身蟻，我不拉你下水怎麼行，說到打劫銀行，今天AM730的頭條，就是一個身材肥胖，懷有兩把利刀的女賊 昨天橫行將軍澳涉嫌在7個小時內先後行劫兩間銀行，招喉了弟子仔打劫創興銀行7,500元之後懷疑吃過翻尋味，下午出動再以同一手法打劫將軍澳的東亞銀行，今次劫款雙倍，拿到23,500元。 但逃走的時候遇上商場兩個英勇的保安員追絕，經過一番糾纏之後，終於這個女賊被制服，東亞銀行被劫的款項失而復得，很過癮的，她走進去朝頭早9點鐘就走入將軍澳彩明商場創興銀行的一間分行，走到那個櫃檯前面 就遞上一張紙要10萬元，接著就說打劫，女職員就只有7,500元現金，怕起來就不斷拿了一疊錢交給她就走了，我又不明白拿著把刀為何你會怕，又不是槍，還有現在的櫃位有沒有玻璃隔著，有的，應該起碼就算沒有，你縮下去，如果拿刀你縮下去桌底就行了，是吧？ 我就不是很明白為何可以拿把刀去打劫到銀行，這件事我也有些匪夷所思，看看圖片，圖片好像是有玻璃罩的，是吧？你有沒有看到玻璃罩？我現在看這個網上版就沒有圖片，因為我看的是情報，亦都是將這個作為頭條，我叫看AM730，AM730我找一找，應該就有玻璃罩的，如果有的話 沒理由拿把刀你都害怕，不過我都是打工的，不要理他了，我猜可能是僱主也有提示，幾大都是以自身的人身安全為首要。另外一件事，《明報》頭版是新鴻基的案件，5個被告總共請了34個大狀， 很簡單的，這叫大包圍，原因就是我請了全香港最厲害的大律師，你政府都沒辦法，每人給一些錢，34個大律師，當你每個給最恩主每個給100萬，做這個retainer，即是訂金，34個一人100萬，3000多萬，3400萬。 只是給定金都過億，首期，有些不會是100萬的，請了我，我很多案都不打，我就不幫政府那邊了，對他們來說是有損失，分分鐘就每人5球，一人500萬，益己的了，所以有錢人打官司很厲害，我們都試過，我試過請不到律師，我們這個三和三筆股東打官司， 所有我熟悉的或者我認為是怎樣的律師行，間間都說證明，成交查看，沒得幫你不了，真的不好意思，昨天都看到其中一個律師，大伯，我又印象要有好像說大律師不能拒載，不是啊，你有conflict的嘛，你怎麼去幫梁邊啊，林毓華，你今天真的眉分醒，不是眉分醒，我是給了機會你解釋，講給我的聽眾聽，因為你的法律的數字經驗非常豐富，這個叫久病成醫，我也讀過一下，另外一宗頭條跟我們有關係的。 為什麼有關係呢就是東方日報今天就是頭版就說鄭家富和范國威利益輸送原因很簡單的就是車位的問題大家都知道立法會議員其實當年李柱銘曾經開玩笑說也是事實來的做立法局議員或立法會議員以前沒有養好 做立法局議員或立法會議員以前沒有養好最早的方便是甚麼呢就是在中環鬧市有個車位但不是現在這裏的車位舊時那個舊立法會大樓即是現在的帕低的車走過香港會吃晏鄭有特別通道為甚麼呢你進去立法會又可以穿過電車路德輔道中那裏避開了皇后大道中的交通可以直出海皮那裏很過癮不只是有車位還有特別通道現在的特別通道都能用立法會議員還有這個 政府車輛AM車都用的因為現在是裝修中審法院 AM車照在那裏特別通道過 那裏是運河中環的那裏是中環的蘇黎士運河那裏叫做大葛流運河那裏是有特權才通過的特別通道在金鐘道那邊來穿過電車路 當年李柱銘和我都有同感做立法會議員最著數我對我來說那四年就是那裏有個車位你在中環如果你要去中環鬧市而又可以就這樣駛進去泊在那裏又不用上樓是很過癮的也有很好的保安不過有樣不好就是很多著屎 以前我們在舊立法會先說回我們每人只有一個車位但很多富貴議員有兩輛車很多時候放兩輛車在那裏怎樣放兩輛車呢自己駕駛車回來放在那裏接著司機進來又放一輛車在那裏有些人有兩輛車 當了那輛車房長期放了一輛在那裏不行的嘛這麼珍貴的那些位置以前都有即是有人標示永遠都有人濫用的那時候訪客面問都不可以拍的除了政府車輛但是如果你說要入立法會找人你就可以走那裏特別通道你穿過去那裏你可以說接鄭兼漢議員讓你穿過去的 或者拿些東西來立法會就給你進去但搬了去新立法會大樓我第一就不是立法會議員第二你給我的車位我都不肯我昨天也享用過你去探立法會議員規矩就很簡單如果你去立法會公幹探訪立法會議員或者出席聆訊 公聽會不是公眾是被邀請人士你就可以預先安排預定車位現在那個訪客的停車位挺足夠很多車位至於立法會議員的福利或權利那方面居民每個立法會議員就可以拿到四個泊車證但任何同一時間只可以泊一輛車即是四個泊車證但任何同一時間只可以泊一輛車即是四個泊車證只可以泊一輛車 你可以有四輛車但同一時間只可以泊一輛車使用一個車位任何同一時間只可以使用一個車位你自己的車有Label的車 那我駕駛A車換B車 就是霸了兩個位那是有一段時間很短你都霸了兩個位你不會霸兩個位你可以在車路停下下車之後洗車出來停這架進去這就是灰色地帶但我覺得這是容許的另外現在因為車位多容許他們所謂議員的團隊 可以拿多一個車位不過任何時間任何立法會員包括你尊貴的議員和團隊不可以佔用多過兩個車位這就是我理解即是 五個證 還有八個證我不知道待會找當事人最好了如果范國威和鄭家富被指責利益輸送濫用公眾的財物資源我們因為鄭家富是閉台這個D100的同事我們一定要公正的什麼叫說真話行公義 我們一會兒就找范國威先問范國威你搞什麼科再找鄭家富你又搞什麼科清清楚楚交代這件事未到新聞之前怎麼罵這個人這個人我是最討厭這個人的這個叫葉劉淑儀當年看小賣包啊 售貨員認為這些人的意見是不需要聽的今時今日洗了底了很多香港人被他瞞騙了他就說香港人自己投票選出來的人並不可以代表香港這些人都可以我先聽新聞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提名委員會如何組成和提名委員會組成之後應該按什麼程序來決定哪些人可以進入普選階段其實基本法沒有寫清楚我們所提出的方案絕無不符合基本法的地方 只是純粹人數多就提名 未必能夠幫我們選到一個真的有能力管治香港的特首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主持鄭兼涵林毓華 8點11分大班 要代阿通做澄清剛才你有沒有聽到他說這個女賊吃過一頓尋味但不是像剛才他所說早上犯完案之後逃走的時候經過商場接著就做下午時間是7個小時下午吃過一頓尋味拿了7500元洗完之後 手部在糾纏的過程上其中一位是受傷手部在糾纏的過程上其中一個保安員有前科的前科意思就是拉專拉賊的說回這個真普選有個叫真普選聯盟整了三個方案出來這三個方案有哪三個方案林毓華你講講就讓你講先真普選聯有三個方案真普選聯盟的學者團書申論證 就住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提出三個方案建議只要獲得一成提名委員會的委員 或者取得7至8萬名選民的支持 就可以獲得提名了對於真普選聯的方案提到選民有提名權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兼北大法學院的教授姚窩平就說 違反基本法他沒有說違反基本法找不到這方面的法理根據認為任何方案都要符合基本法和人大常委的規定如果脫離這個框架去講方案恐怕就不切實際了真普選聯昨天終於提出三大方案雖然三大方案都包括了基本法規定的提名委員會 但是建制派議員都相信方案中提出的公民提名的做法未必符合基本法規定 那些左狗那些警察我們就不要理會梁美芬、李慧琼那些不要理會但最離譜的一個人就叫葉劉淑儀未講他怎麼離譜之前我們先看看這三個方案林毓華你告訴我這三個人是什麼方案書生論證就提出三個方案 我正在找不到第一個方案用現時的選舉委員會加上所有民選區的議員有一個15000人的提名委員會任何人如果得到十分一或者得到2%的選民大概是7至8萬的集體提名就可以成為候選人第一個方案 候選人需要獲得有效選票一半否則最高得票的兩個候選人就要進行第二輪的選舉方案二全香港分20個區每個區比例代表制用比例代表制普選20個人加起來就400人進入提名委員會任何參選人要得到這400個人裡面的40人提名 那你才可以參選這個很容易這個第二個對不起這個我反對那些反對的時候即是說四百然後拿十分一個是很容易的我反對真普選聯的第三個方案就是所有立法會議員加所有區議會議員成立一個提名委員會有五百人十分一的只要拿到十分一即是五十人五十個提名委員會的委員支持 你就可以參選了這個也不可以接受大約另外有個大約8%的地區直選選民大約7至8萬的選民支持你就可以報名參加這個特首選舉我不接受的B方案原因就因為沒有了一個普選的普世價值選民不可以提名所以你說將這個分20個區 再加上提名地區直選選民提名百分之二好百分之多都好無所謂這個就是真普選起碼你只要拿到提名拿到選民的提名就可以參選就不要將選民分開兩類一類有權提名的選民一類沒有權提名的選民這個就叫做雙重標準亦都叫做有特權亦都是分化 我就不能接受這個學民思潮他們都是不接受的但會不會這些都是拋磚引玉的就是先談著有些大原則的東西沒得談的對不起林毓華大原則的東西沒得談的所以這個書生論證這是抵鬧的但是怎樣抵鬧都好他們有誠意去解決問題但是最賤的一個人就叫葉劉淑儀為什麼賤呢他簡直是違反了民主的精神第二件事是自相矛盾 搬起石頭打自己腳他就說提名靠人多未必選到合適人士做特首第一這已經是謬誤來一個去過史丹福大學不是史丹福游泳班史丹福大學經過一個名師叫戴文學歷就很告訴別人我去讀學民主 你走來告訴別人提名靠人多未必選到合適人士做特首提名而已我用回理論還有其他人其他人你提名提了那些人他不行的譬如提名了鄭兼漢的你以為他沒有行政經驗的選民可以不選他的等於你葉劉淑儀一樣第二樣東西打自己嘴巴你都是靠人多選到你的 你告訴我你又可以代表你不是小圈子選出來的你直選的假假地都是香港區選出來的現在我告訴你葉劉你都不是一個合適人士做立法會議員如果用回這個原則用一個邏輯聽聽賤人說賤話將來的特首除了要有廣泛民意支持之外他亦都應該有管治的能力 能夠面對不同的界別回應不同界別的訴求如果純粹是面對人多只是純粹人數多就提名 不符合基本法的制度設計，未必能够帮我们选到一个真的有能力管治香港的特首。 什么人来的？真是李业楼讲的那些可以有不同的界别经验的人，有管治能力的人都可以参选的嘛。一个提名的嘛，大佬啊，好难提一名。什么叫人多呢？喂，咩叫民主啫？佢连呢样嘢啊都唔识噶，翻去幼稚园读书啦。所以我就话俾港岛区嘅选民，你边个投过叶刘淑仪一票嘅？你系白痴嘅，你系俾保育党呃咗嘅。仲话佢形象好，咩改造成功？你睇下佢而家出嚟，又系咁嘅衰样， 即系叫固态复萌啦，系嘛？ 唔系啊，呢个系冇得变嘅，三岁定八十，再加埋呢个人，喂，呃你噶嘛？ 是 吗？他直情是呃你的嘛，你知不知 道？那你可能见到，我不知道你昨天有没有看到这个信报有个专栏，叫狮子山学会，执笔的叫黄笔，叫是狮子山学会行政总监，可能他摆到明，可能你又接受一点，是不是呢？那个文章的标题就说，一人一票没有光环，揸住埃及的情况就来讲，喂，不行的，然后讲话一人一票不行的，然后最后那个文章的结论是笑到碌地的，他说呢，民主的讨论不应该是口号式的流于表面，不可能一句一人一票全民普选就能够事情简单化。不过他说这句说话是那些是什么占乜的，他靠卡占 X 行动的人绝对听不入耳。他说选票还是家中的外国护照好。那你早唞啦，不要在香港啦，你走啦你。 呢条友又嚟帮我哋做下节目噶， 我知道。 但系咧，放喺狮子山学会嗰啲系衰人嚟， 但起码佢摆到明啊。 唔系，咁都系贱人嚟嘅呢班。你睇下嗰班友你明唔明？有个叫李兆富白痴嘅人嚟，即系我都揾过呢班人咧，想试下佢哋啲即系我哋可以容纳唔同嘅观点，一样可以俾佢做节目，一样可以俾佢讲真话。但系问题呢班人啊，不知所谓，不学无术，噏得出就噏，仲系一个孙柏文。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而家可以听。如果你有心机的你可以听下 DBC 的。 现 在在一台那里 DBC 一台的，你叫做。 一台。 跟这个罗密雪。潘碧云。现在做的朝早节目叫做晨早八达通。不知所谓。 可能会不会他会是撑叶刘呢？ 我们先解决这件郑家富事件先，因为自己人就一定要解决的。即我们对人又是这样批评。对外人又是咁批评，对自己人更加要严。 即系我哋针对事啊嘛，系嘛？ 就唔系针对人嘅。咁而家我哋喺电话旁边咧，就揾到呢个新界东立法会议员范国威。咁我要申报利益嘅。第一咧，我系支持阿范国威参选嘅。喺人力财力嗰方面，我有支持佢嘅。咁啊，申报咗利益啦。咁你咧，你有冇帮我拉个票？ 我冇。 好嘅。 早晨，Gary。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啊，大班，早晨。 我先搞清楚事实先。今日 好啊， 今日呢个《东方日报》头版 同埋头条版 大篇幅报道，呢个咁嘅立法会议员叫范国威，利益输送呢个原立法会议员律师身份，就系律师兼商人兼。电台节目主持人，即系叫做郑家富嘅东西咧，有利益输送之嫌，就滥用公众资源喺立法会大楼嗰度咧，帮佢攞咗个车位，咁啊每年咧个价值咧会写出嚟嘅， 超过十万啊， 超过十万，咁你有咩回应先啊？ 哦，嗱，咁样嘅就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咧，我必须系要接受公众同埋传媒嘅监督同埋呢个嘅检视啊，咁样指正啊，咁样。如果我哋有任何违规咧，当然我哋不能够即系律己宽又律人严咁样，我哋一方面批评政府，但系另外一方面自己做得唔好。咁但系一啲事实咧，就必须系要厘清嘅。咁就郑家富律师过去咧，其实十几年咧，我同佢喺地区咧都系有合作嘅。工作關係，特別佢係向我辦事處咧，係幫啲居民咧係做一啲義務嘅法律諮詢嘅工作。咁就無論係我當選立法會議員前同埋後咧，都係繼續。咁所以咧，我個立法會議員嘅辦事處咧，係因應根據立法會秘書處嘅具體安排咧，我係可以幫我嘅職員，我辦事處有工作關係，好似阿鄭家富律師咁樣，作為我嘅法律顧問咧，係去申請一啲泊車嘅。 鄭律師是去用多於一個泊車位，因為根據秘書處的要求，無論我的議員辦事處發出一個好、三個好或者六個好的泊車證，在同一個時段裏面只能夠用得到一個泊車位。我相信東方日報現在對我們的處理質疑就是這個技術問題。 根據他們拍到的照片，鄭家富兩輛車都泊在車位上。 似乎他是否準備欠兩輛車走還是怎樣？你知不知道情況是怎樣？我根據鄭律師跟我說過，過去是有個別的日子試過同一時間泊兩部，但並非報道地說是長期持續地霸佔兩部車位。為什麼鄭律師透過辦事處，我向 立法會秘書處申請兩個泊車證，就是因為他有兩輛公司車，另一輛是他自己私人的座駕，所以為什麼兩輛泊車證這麼的原因，但是到底那個次數和頻密的程度是多少，我這個我都要看回，翻查一些資料。在入閘的地方他們有很詳細的記錄的。 入閘的地方，我理解是有保安員的，我理解是有保安員的，所以我想問一下一件事，先講規矩，再講有沒有一個濫用的問題出現。規矩就很清楚了，即是說第一，立法會議員本身可以有一個車位，但可以給不同的 自己名下的車去泊的，但在任何時間裏面只可以泊一輛車，是不是事實？是的，這個是事實。如果是事實的話，你有沒有車？我沒有的，我沒有駕駛車，即使我是有這個車牌，但我自己沒有駕駛車。好了，那就是立法會員本身自身就可以有一個車位了。是。那就有沒有規定 立法會議員本身自身就可以有一個車位啦。好了，那立法會議員的辦事處，他的所謂的職員就可以亦都可以享有使用一個車位又是。 是的，但是證又可以播放。規矩也是一樣的，又是不可以24小時拍，不可以晚上拍，但是可以給很多架不同，可以出很多張不同的泊車證。 這個有沒有一個上限，這個要核實， 但是我辦事處就申請了4張的。 有沒有人多過4張呢，據你所知？ 以我所知就有的。 好啦，那即是你拿幾張都沒用啦， 總之都是一個車位給職員拍的。 任何立法會議員在任何時間同時只可以使用兩個車位，一個就是立法會議員辦事處或者他團隊的同事使用的一個車位，對嗎？應該是。那很清楚了，好了，現在鄭家富，你就說他是你的義務法律顧問。 有沒有委任，你有沒有需要通知會秘書處的？ 需要的，亦都有做到這個動作。 你申請停車證的時候需要，但不是申請停車證的， 譬如在你每年的年報，或者有什麼要申報的時候， 有沒有鄭家富的名字在你的團隊裡面的？ 我們就做對外宣傳，譬如一些橫額、街板、海報、二拉架那些，我們就全部寫好清楚，就是我們接受市民的查詢投訴，還有義務的法律諮詢的服務提供，我們就擺上鄭家富律師的名字出來。即是就公開就有，但跟立法會秘書處申報就沒有。 這個就沒有的，因為沒有這個制度的，我們是不需要做這個制度的。你知道我都做過立法會議員的，除非是受薪的職員。我也是立法會，我做過一屆，我又做過這個CMI的委員，這個利益的問題，委員會委員，我們審，正在審，我現在當審你。明白，好了，鄭家富你說他是你的義務法律顧問。 經常為你處理法律投訴事宜，包括通過電話和在辦事處處理文件。有沒有試過在辦事處裏面接見市民，代表你鄭家富律師有沒有代表過范國威議員在立法會中環的辦事處，即是立法會大樓投訴？有沒有試過呢？ 有的，亦都是因为为什么会需要泊车证。有三种情况，第一就是在办事处那里，市民提要求约见；第二种处理，就是我们收到一些法律文件，就是在我们办事处那里，方便我工作，就是在这里做一个交收；第三种，就是我们在地区的办事处，在电话上收到一些居民，或者是去到我们地区办事处，跟着我们转介给郑家富 律師跟著去透過電話去解答這些市民的疑難和法律上的問題。鄭家富議員有幾經常使用你那個，即是來到立法會大樓那裡幫你處理個案，或者跟你商討個案的呢？ 你說有一個很量化數字，我就不能夠一時三刻說得到，但是一個恆常的，我就不能夠說得到是不是很頻密。有沒有過去你有沒有一些數字，你現在都做了一年立法會議員了差不多，是吧？是。有沒有一些數字是鄭家富處理過或者跟進過多少個個案的呢？ 這個都要翻查，大伯，我真的要翻查，如果有，我要再提供給我們這個委員會，後補，麻煩你後補，委員會，明白，即是這個叫民間 CMI 委員會，是，那鄭家富在今天這個報紙所謂揭發了這宗所謂泊車醜聞之後呢， 有沒有什麼行動補救呢？ 鄭律師就跟我說，為了避嫌的話，在未來的日子裏面，就考慮是否應該要交回這兩個泊車證給立法會秘書處。但是我就很想強調，我跟鄭律師他由提供義務法律諮詢的服務這個工作關係，我就不認為應該就這件事是有改變的，因為確實是一個幫得到市民的一個服務的提供。我甚至乎认为是不是需要交回两个全部交晒，应该都是应该要保留一个呢，我觉得我应该都要跟郑律师要再谈。 我想问多你一样嘢啦，那个问 問題就是鄭家富泊車，就算交回證給你之後，其實你都可以幫他預約車位的，是不是呢？ 是可以，即是根本就沒有影響的，不過就麻煩一點，沒有影響的，即是每次預約車位加個車牌號碼，以訪客身份，以訪客身份去你那個辦公室，這個沒問題的，等於我今天如果真的要來找你繼續審查你這些案件，要跟進，要翻查一些文件，你都可以幫我留個車位的，對吧？ 正確，那個車位可以留多少個的？秘書處有沒有說過？ 那個就沒有，我都要知道，比如我跟林毓華來的，又帶通來的，三個，一人一輛車，我理解應該是可以的，至於是公務，因為過去你知道，我們立法會經常有團體是會找我們的，又或者我們會在這裡組織一些活動，有時一些甚至乎協助這些團體，再約見其他的立法會員去進行一些遊說、解說等等。 好了，問多一件事，不過秘書處就是說只有20個位留給訪客用的。哦，明白，先到先得啦，這件事。是啦，是啦，是啦。那我想問一下你，再問多個問題啦。鄭家富擁有一個立法會議員的泊車證，但是現在我們以前做議員，他房委會那些房屋邨的辦公就可以免費泊車的。 鄭家富有沒有享用過這種權利呢？以我所知就沒有的，因為我們沒有一個正式的申請，鄭家富律師透過我辦事處或者在我辦事處的同事安排之下，向立法會申請了兩個泊車證。沒有屋邨的泊車證就沒有幫他拿過的，即是領會的泊車證沒有幫他拿的。 是啦，沒有，我自己也都沒有。好，清楚了，我們待會稍後會召見下一個證人，鄭家富，先聽交通，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D100，講真話，We speak the truth，D100， 行公義，We promote justice，Holyman show mercy to all。講真話，行公義，Holyman， 大聲台，D100， 還聲於民。 D100交通消息 时间早晨，时间早上8点36分，这份仲是继续又话通啊，同大家听听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嘅。首先有个坏车报告提翻大家，屯门公路出翻九龙近呢个扫管忽咧，中线有部坏车，车龙喺后边嘅自落花园，唔使紧车个位咧，麻烦尽量忍让。同埋沿途留意翻警方指示啦。好，走翻过嚟呢边，港岛区睇睇告示打道过海咧，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咁，另外咧咁啊东区走廊落洪水加埋落中环咧就移东酒店。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就马会大楼嘅落湾仔 去到管道口，呢分钟暂时无需要拣封纸。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上环消防局嗰边。 九龙区公主道过海，我系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就理工大学地盘啦。咁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咧，就油麻地停车场嗰边。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上桥位嘅车多嘅。新界区狮隧出翻九龙方向咧，就隔田村。另外大学山隧道出翻九龙啊，排翻去呢个石门回旋处噶。系啦，咁啊报埋呢次天气先啦。咁啊现时温度咧摄氏28度，相对湿度85%。 空气污染指数一般监测站50至40，水轻微至中等，路边监测站50至45，属于中等至偏高。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亦都是酷热。 有報章直擊報導，一直被食環村列為高危的食品，有進出口商必須要申報的。但有人走法律，就找水客闖關偷運海產，據說每日成千斤的很多海產。他們怎樣呢？記者拍到他們，晨早7點鐘已經有人一班人在深圳羅湖的年檢大樓等了，一架福建開出來的長途巴士一到一乘客未落車。 這班人立即湧上行李箱拿些什麼下來呢，箱上很多東西，包括有些蜆、聖子、蟹、青口、絲蟹、什麼經過羅湖進來香港那邊，最後運到荃灣一個街市、雜貨店那裡賣。 海關發言人就說，一般食物海鮮在香港都不受管制，旅客可以自由帶出境。但是食物衛生 中心食物管制規則就規定食物入口箱進出口海產屬於高危和容易變壞的食物必須得到出口國家衛生當局簽發官方衛生證明書。 旅客身份自攜避過規定，不過這樣吧，哪裡能夠避到，在街上你們看到看明的來歷才好，找一些信得過的店鋪，那些教授就說這些吃了這些 不但重金屬可能是超標，而且絕對有機會很大機會添，這麼長的巴士經過10多個小時運過來，想不想到，有沒有雪櫃，有沒有冷藏，有些細菌可能有些蟲吃到就會威脅人身的安全，真的不要擠，就這樣想吧。阿通，是大班哥，有沒有吃過海鮮的？這些海鮮加拿大那些橡拔蚌，那些阿拉斯加雪藏的，那些黃大那些 現在全世界賺錢最多的漁民就是捉那些黃帝蟹，這些蟹、這些海產全部新鮮運飛機運進去中國，運進去中國，強國人有錢嘛，吃完最漂亮的加拿大深海的海產嘛。 那些在大陸沒有人吃的那些呢，就是大陸那些有錢人都不混的那些呢，有殼的那些，尤其是你說那些聖子弟、顯啊那些有毒的那些，就運來香港給這幫人吃，今時不同往日。當年大陸那些好東西呢，荔枝啊、桂美啊，就運來香港給這幫香港人吃，今時不同往日。 我們偉大祖國富強起來，強開來了，現在已經成為第二大經濟體系，有一小撮人富起來，一小撮人都很得人驚的，14億人裏面有1%是有錢人，有多少人啊？哇， 其他就好慘啊，1%是多少人啊？14億，1%就1400萬， 算你聰明，如果有1400萬的有錢人，就等於香港的總人口的一倍。 香港大概700萬人左右，如果香港人不要說一倍，當700萬香港人每個都有錢，你說是不是吃光這些好東西？所以好東西現在又運入大陸，有毒的東西就運回來香港，世界輪流轉，有這麼久風流，有這麼久折墮，你現在有機會出聲， 俾心機啊，知道，你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你知不知為何叫你不要吃嗎? 你知不知為何叫你不要吃? 還有什麼又說魚? 又叫剝皮魚又叫木棉魚又叫做大眼雞紅三魚不過很多人用紅三魚來煲魚湯因為比較甜番茄煮魚還有我們以前窮人吃的就這樣煎也很好吃煎了之後再用番茄煮那些是窮人吃的 那個剝皮魚大眼雞就是潮州窮人吃的一些窮的潮州人就吃大眼雞都是紅色的都是阿通那個就是赤柱你叫什麼通我叫交通通交通通交通通有機會還坐在這裡分清楚還有為什麼紅三魚不好吃有沒有看你講講一下為什麼吃因為貧林絕種其實還有一件事 紅三魚的重金屬含量越來越高因為受水質的污染專家告訴你好像是不是因為被日本那方面炒貴了很多沒錯日本在二三年前開始無端端很喜歡吃紅三魚他吃的就是勞燒你如果去吃日本有些海鮮檔即是海鮮餐廳一張圓桌好像我們這裡那樣柱就站在 坐在那裡蹲在那裡不是坐日本仔那樣坐盤室而坐然後你選中哪些海鮮就交給他去勞燒那隻是拿給你的你又搞錯了你跟阿叔說日本話你拿海鮮拿去給他燒燒完他拿餐廳的 那支掌子就帶了一碟檔燒好了之後搞錯了就沒有罩了那支箭翁烹艇那條就遞出去以前香港有一間我很久沒去海日還現在還有沒有在地下左邊太貴了我已經很多年他初初開的時候去過一間時Hilton那間日本餐倒閉那些夥計調了去那裡我跟他們熟我幫襯了一次你沒有帶我去過嗎 好了我們待會打架了不好意思因為小弟沒有飯家庭不熟悉這些魚今天要找阿家權進來因為我們將來在八月就會更新節目我們二台會有新節目我們會有一個新的大家台明白早上節目就好像現在這樣又講時事又要講食物輕鬆一點你明白嗎 知道好像說你有份做是嗎多謝多謝所以看多些報紙知道紅三魚煮多些飯你現在告訴別人為什麼不要吃紅三魚好好好你們說我看看你懂不懂說好啊要特別長的交通消息紅三魚列這個避免食用級別為什麼曾經是家常便粉紅三魚 已經賣到40元一斤了而且隨時有錢都買不到的矜貴海鮮 世界自然基金40元是 批發價而已不收包不止但世界自然基金會公佈最新版本海鮮選擇指引香港人中港人被很喜歡吃的紅三魚數量十年內少了三成而且已經由上清楚升級至避免食用原因就是全球過分捕撈希望食少些保護外生的貧林絕種海產如果第一天之後做節目 就要去找一個人打電話找一個人下去街市看看今天紅三魚賣多少錢然後有個師奶如果買紅三魚的時候就問一下他你今天有沒有看報紙你知不知紅三魚就是貧林絕種的了第二樣東西要毒的不要吃那麼多帶了一塊去因為賣魚佬兜不用潑你另外又要去荃灣 那裡看有多少人賣的走私的海產那個節目就好聽了知不知道好啊好啊我的責任就在你那裡你還外勤你懂不懂駕駛的其實我懂的駕駛的我沒有電單車牌電單車牌沒有跟你一起試一下我沒有打行不行拉的好了好了駕駛車各位請緊記了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D100 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 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 談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We show mercy to all 大聲台 D100 還聲於民 D100 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全力支持長者安居協會 8月7日 舉行的全港賣旗日 籌得的善款會幫助有經濟困難的長者和有需要的人士免費使用平安鐘和隨身寶 24小時緊急支援和全面關顧服務 現在我們急需招募3000名義工 在8月7日當日協助賣旗 誠意邀請你身體力行加入做義工 為長者和有需要的人士出一分力義工登記熱線電話 2338-8312 或者瀏覽協會網址 schsa.org.hk D100怎麼都聽到 智能手機不論是Android還是iPhone 可以免費下載D100大聲台APP 聽到 電腦上網去D100.net網頁 如果用iTunes聽 可以在Library下面選擇Music 之後選擇News就會見到D100又聽到 固網電話可以打1831100 網絡收音機Internet Radio 可以直接輸入 http://live.d100.hk 斜洞play.ps 敢聽到 如果你是PCCWI的用戶 可以在i平板上用D100App收聽 D100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怎麼都聽到做自己有更好 提名委員會如何組成和提名委員會組成之後應該按什麼程序來決定哪些人可以進入普選階段其實基本法沒有寫清楚我們所提出的方案絕無不符合基本法的地方 只是純粹人數多就提名未必能夠幫我們選到一個真的有能力管治香港的特首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民主持鄭兼涵林毓華 8時51分在交通消息之前 我們就啟動了民間議員利益審查委員會由鄭兼涵主持我又是過氣議員又做過過氣的立法會議員利益申報委員會 CMI 所謂 Committee on Members Interest 找了現任立法會議員新界東的范國威范國威就交代了事件的那件事都很清楚坦白交代了現在就要找鄭家富了不過鄭家富就可能現在就一是正分一是就在律師樓處理律師的事務會不會又跟客戶出庭吃早餐 亦都有可能處理范國威的一些義務法律諮詢工作 不過他在百忙之中 一定會配合的 風波裡的茶杯,很榮幸 這個民間議員利益審查委員會 亦都很有壓力 否則我就動議要用PNP了 否則就要用民間的PNP傳召他今晚因為是不甘到來的不能避的醜婦總須見嫁翁何況鄭家富一點都不醜第二件事我們有個網民都告訴鄭家富提醒他溫馨提示鄭家富 你做了D100的節目主持人的影響力 今非昔比比過氣議員或堂堂界立法會議員的地位更加尊貴所以有人會針對你以後做人不要行差踏錯免得壞人抹黑你現在電話旁邊就有鄭家富早晨鄭家富 早晨 早晨早晨現在我們這個民間的CMI就召開第二輪會議今天出席的證人就是鄭家富我們這個委員會就沒有特權的你說什麼呢不是事必要你說不是事必要你說不說了就你自己負責前立法會議員鄭家富現任這個范國威議員辦事處的義務法律顧問 鄭先生,你來作供是出於自願的 你們有個節目主持人就是叫做你們之後李麗蕊說那輛垃圾車那輛還有另外一輛車有兩輛車即是你每次去那裡就換車是因為通常這樣說立法會它就是有個準則就是每一個議員他自己 可以有一個車位於是如果他覺得他的助理或者他的法律顧問或者其他協助他工作的是立法會的事務工作的範圍的 這件事主席大人我希望大家要明白但我亦都深思熟慮過既然令到范議員帶來這麼多不便我就決定會交出來這個車證你意思是交兩張還是交一其中一張我交兩張出來我覺得有時這些事 我就開頭以心為心,就想著規矩跟蹤 來去讓所謂他的團隊因為我是范國威的團隊他今天的角度就用這個角度來說所謂的利益輸送我覺得對范議員來說我擔心是對他一定有些影響我就以示對他工作上我不希望以後再帶來不便那你將來都繼續會幫范議員的 有啊,我一定會去這個 如果我需要的我就再每一次申請阿富你也知道我們說真話公義我浩蓮敏就親疏無別的我真的人你要質你的所以你不要叫我阿富你叫我鄭先生鄭先生鄭律師我可不可以請問你一件事呢你有沒有試過同時泊兩輛車在那裡呢 你不介意嘛,我想問一下鄭先生,因為始終這個大家都是認識的,有這個民間的,沒有權的,大家都是自願的,我想澄清的,免得被人說,免得被人質,你不如給我質好過了。那你既然是范國威議員的法律顧問,都不是一個全職的工作的。 為什麼有時你會有兩輛車同時出現在那裡，為什麼你會有之前有一輛車在那裡，你是不是利用了立法會的停車場作為你的私人車位呢？ 我知道,一定,當時我們拿到這個證,因為我是以范國威議員的義務法律顧問,我每天都在處理很多地區,仍然在處理很多地區來的法律諮詢。 就拿了一座這樣的證，其實我希望大家都明白，同一個議員，當然我不是議員，但是我拿了這個證，其實就是全天候在那裡拍，不需要每次去申請證。可能亦因為這樣，人家會覺得你又不是全職，你最多我給你處理很多個案，你都不會全職做到，那你為什麼可以有這樣 拿到這個,這一點我是理解,社會上是這麼滿意 所以我覺得既然是這樣,以我開頭的理解有不同 稍後,現在我們要聽新聞,你明白的了,新聞之後再談過 好啊 D100交通消息 早晨,時間早上9點03分 這分鐘繼續有通雅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況。 首先跟進,較早時屯門公路向九龍方向近掃管窟的壞車已經清理好了。 上次交通大致回復正常，立即走出來港島看看告示打到過去，現時去到灣仔運動場，另外東區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環排到海景大廈那邊，另外香港仔隧道過海和落灣仔兩邊車多的管道口，今次大家都要間風。 西區方面,江樂道西天橋落回中環方向,龍尾不算長,不過都去到上環消防局。 走去九龍看看公主道過海,現時愛民村,另外家事居道過海就是女童軍總會。 渡船街天橋向紅磡方向,排到果欄。 至於家事居道向油麻地,龍尾康莊道橋底。 新界區的思瑞出回九龍方向,新田圍村。 另外,大山隧道出回九龍,排到石門迴旋處。 有消息就說,政府上屆立法會提出的2011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即是俗稱網絡23條。 據了解,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今天就會宣布針對這條例， 應否豁免一些戲房、諷刺的作品， 展開為期3個月的公眾諮詢。 看一看修訂平衡言論自由和保障版權的方案。 主要涉及兩個爭議,其中一個就是將第二次創作納入豁免範圍,第二就是政府在修訂中的版權刑事範圍擴大至任何電子傳媒模式,並由分化改為向公眾播放侵權的問題。 即是我們Facebook的惡搞圖片,會不會又牽出來? 沒那麼多惡搞,沒那麼多改想了,是不是這個想法? 諮詢啊,看文件出來怎麼說啊,看文件出來怎麼說啊,舊的版本的事實上呢,它是沒有說禁止人家去做這個疑似創作的,不過呢,政府在解釋這個條文的時候,在諮詢的時候是說得不清不楚。哦,收到,那麼要看一個諮詢再看看,講清楚才OK。啊,林伯依陽的,最專家了啊,真的問他就沒有壞了,哎,好,麻煩林伯,駕駛車過去請緊記啊,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D100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 D100,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 行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man Show mercy to all 大聲台 D100 還聲於民 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免疫力差了，很容易受情绪影响你的身体呢？气功的放松入静，怎样有助强健身心抵抗病痛？心境平和对健康又有几重要？元气治疗学会的梁宝恒师傅为你讲解气功养生保健之道，还有松静运元气功助你迈向健康。想认识多些气功知识，请致电元气治疗学会2560-8038,2560-8038查询吧。 我是阿通,我在這裡跟大家說,我要跟梁繼昌絕交。 喂阿通,這些帽子送給你,我以後 不用戴帽了，好厲害！不知道為何他突然間多了很多頭髮。來，今個生日什麼都沒有送，送把梳給我就行了。正啊正啊。送梳？我沒有用梳很久了。想知道為何脫胎換骨？留意逢星期一中午12點，開心快活人的發現開心研究所啦。 Michael， 我出100萬！ 100萬份D100自己有登記表格，在759亞信屋俾大家。行下街買下嘢，都可以登記。哇，D100好細心啊！今日開始，港九新界全線亞信屋有得攞啦！填好表格，連同入數支付本，郵寄或者傳真俾我哋，咁就可以登記成為D100自己有啦。有關詳情，請留意表格上面嘅條款細則。各位自己有，記住啊，759亞信屋係唔會收表㗎。 提名委員會如何組成，以及提名委員會組成之後，應該按什麼程序來到決定哪些人可以進入普選階段，其實《基本法》沒有寫清楚。我們所提出的方案絕無不符合《基本法》的地方。 只是純粹人數多就提名，未必能夠幫我們選到一個真的有能力管治香港的特首。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 新聞前我們民間的立法會議員的利益委員會邀請了鄭家富律師，作為范國威議員辦事處的義務法律顧問，討論今日《東方日報》對他一些指責。新聞之後我們繼續這個聆訊，現在電話旁邊仍然有鄭家富律師。早晨，鄭律師。 早晨，多謝你繼續回來這個聆訊。我們的理解，范國威議員也在較早前作供，也講得很清楚。立法會的規矩，立法會議員本人可以在任何時間內享有一個車位，但沒有指定哪輛車的。 你知道很多立法會員有很多輛車，例如田北俊、Rose、Benny、法拉利、波子都很多架，不過價格是58號，不過不同字頭，一間有沒有字頭。其他全部有字頭，任何時間只可以享用一個車位，立法會溫馨提示議員 晚上駕駛去不要過夜。另外有一個車位給立法會議員的團隊使用，亦是同一道理，可以有很多輛車，可以出很多 label， 不過沒有說多少上限。范國威議員拿了四個 label， 可以有四部車，四個泊車證去使用，但只可以使用兩個車位，只可以在任何同一時間使用兩個車位， 多一個就不行了，另外有些訪客，你不用說了，先到先得。好了，你就拿了兩個label了，即是有兩輛車，一個垃圾車，一個靚車。那你有沒有試過同時，即是這件事，法國威議員辦事處可以根規矩，在理在法是可以使用的。那你閣下拿了兩個label，有沒有同時擺兩輛車進去呢？有沒有試過呢？ 在這幾個月裏面，我就盡量是以一輛車為主，但你說有沒有一段很短的時間曾經真的有兩輛車呢，我就真的不敢說沒有，免得一會兒萬一我真的記錯了。但既然是這樣，我已經說了，我覺得我開頭的理解就是跟你們的想法是一樣。所以於是乎今天我見到這個《東方》的頭條，它用兩版來去 大事報導，我覺得可能公眾對於這些車位或者這些公帑的公眾的資源確實是很緊張，亦都同意，我都同意用一個比較嚴謹的角度去處理。所以我覺得既然是這樣， 我会继续做啊范议员的义务法律顾问，但是呢我就会交出翻呢两个嘅即系泊车证咧，就以免再令到啊范议员咧有不便，即系令到佢即系我真系衷心向佢致歉，因为佢我相信因为我而令到佢呢一两日都受到好多即系传媒嘅追访咧，我谂佢好多公务都可能会阻到佢咯。咁我亦都即系呢方面 唔使担心啊！立法各位都系其中一个咧受传媒欢迎嘅议员嘅，有问必答嘅，又唔理你咩报，总之咩问到都答嘅呢啲啊。啊！又問佢大班係咪衰人啊？佢都答噶 ，OK。 係咁，但係無論點都好，我覺得就即係經此一事咧，咁我覺得即係有得改之啦。即係我自己以身為 心，即係你咧就自己裁決咗啦，你就會取消嗰兩個泊車證，係嘛？ 係啊係，我今日會盡快交翻。 即係呢個同我本來想作出嘅裁定咧都差唔多。咁啊，多謝你合作啊！ 我今朝六點鐘send咗 message 俾主席大人你啦 嚇。啊，你自首咗噶啦，你叫我，你話表示願意出席聆訊就自動啊。OK， 多謝你啊。 OK， 好啦， 好啦，拜拜。 咁啊，小巴咧就睇咗《東方日報》嘅兩篇報導，咁我唔知有冇睇《功夫茶》啦。功夫茶这个专栏在最拉尾截段标题这样写的，他说贪婪成性霸车位过气症真无耻，在结论那里他有这样写，他说讲是又讲啊，堂堂立法会停车场居然好像冒险鸡笼那样随便被人招拍，简直成何体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当局再不严明纪律收紧使用权，立法会停车场随时变成垃圾长噶啦， 因为早已经系咯，唔使讲，所以我好聪明。 系 嗱，我就有个，因为我做过立法会议员咧， 系系有章啊吓， 我有个立法会议员嘅图书证嘅，图书馆证嘅， 系系 可以使用，俾呢个系唯一利益，就俾原立法会议员咧就使用个立法会图书馆嘅， 系去睇啲资料啊嘛。 当时咧我有提出过嘅， 系 咁你又俾个图书馆证我，你又要我嚟， 系。 即是你给我用啦，你不要我来，你就给个权利我啦。咁问题就话你嗰度山卡啦，咁你给个车位我啦，咁有提出过你咁多车位，你不如给我哋啲原立法会议员，如果必要时嚟立法会，用个图书馆，咁你给我泊车得唔得啊？其实佢哋就话其实系可以考虑嘅，当时不过车位好多，不都不了了之啦，所以我都好少去。因为老实讲，嗰度真系好麻烦，去嗰度除咗去政总出席啲抗议游行示威之外咧，都唔系去嗰度啦。因为我都唔想掂到佢嗰班人，冇乜着数嘅。所以郑家富咪撞板咯。 这个可能就是驾驶人士的种心态不同的。实情呢由金钟站走过去又不是真的很远。当然呢你那个脚步的问题我们觉得呢是另外呢我们理解你的是困难。事实上呢也有很多听众问那你几时做手术呢大班。 哎你知道做完手术要四个礼拜。 那你要快点做啊。 不是啊十二个礼拜打石膏啊。你达到天时鼠热。打石膏啊周身痕啊。OK， 我等。 不是可以入去拗下的吗？ 试过了，以前我都打过石膏，你不是要伸知那些叫做不求人入去咯，不要搞大佬，等天凉了才算了。 不过都是转告这些听众自己有的问候而已。 这个书生论证就提出了三个方案，现在我们电话旁边找了其中一位书生，这位就是教授，大教授，马岳，早晨马岳。 早晨早晨。 喂，你哋研究出嚟嗰三个方案咧，我啊接受第一个、第三个， 系嘛？ 第二个我唔接受，因为点解咧？你仍然系 分二十个区，每区选出二十个人， 仍然系冇选民分开两类，一类有权提名，一类冇权提名嘅。咁都系一个 之前唔系，因为之前有人话应该提名委员会普选啊嘛，咁所以我哋咪列埋呢个选择落去啦。 我知我唔同意啊，不过即系我话俾你听啦。咁但系大部大正常嚟讲咧，即系第一、第三个梗系最好啦。即系选民，你如果一个候选人可以走去揾啲选民提名，你有八万个提名，你咪去参选咯。但系你对阿叶刘淑仪啊，佢嘅讲法你同唔同意咧？佢认为啊。根本人多提名冇鬼用嘅，因為你提一名出嚟嗰啲人都係唔識嘢嘅，所以一定要有咧界別提名先得噶。咁你同唔同意啊？ 我為什麼那些界別提名的人就一定認識東西呢，為什麼那些界別提名的人就一定認識東西呢，還有最重要我想你普選就要有公眾認受性，因為我想他那種說法根本就侮辱民主，因為人多投票都沒用，如果人多提名沒用的話，那我就說回頭，葉劉淑儀都不是界別提名的，所以我就覺得他真的應該，他是普選，那他就普選，那普選當然人多才有公信力。你有攞到大多數的民意支持才有公信力的啦，咁我調翻轉頭，我琴日喺記者會嘅講法都係話，你問諗下啦，如果有人喺個街度，佢可以企喺街度攞簽名攞提名攞百萬個，你唔俾佢入閘，然後有某軍攞咗150個工商界，你就俾佢入閘，個制度點會有公信力啊？ 現在我們議會裡面的功能組別就是這樣，我決定了去選的，因為為什麼呢，我覺得我是一個象徵性人物，如果我可以報到名入到閘，就代表這個普選是真普選，是真的，因為為什麼呢，我就建制派不會提我名，泛民主派也不會提我名，因為種種原因，第一就是年紀問題，第二我亦都 3年後我都不是泛民主派，而泛民主派也本身有心目中有人要去出來選的，對嗎？所以如果我可以提到名，就證明是真的，所以我決定，我作為一個象徵人物，選不選另外一回事。公民提名的一個很重要意味，就是外國不同的，譬如總統直選的制度，都可能會有這個，就是說第一，他不會被政黨壟斷，第二，就是說你有足夠公眾支持的一些人。 是應該被他進去的，他未必一定會贏，但他應該有權去競逐的，這就是2017年的鄭經翰，可以是很多人的，起碼如果我都入不到閘的，如果我相信你到時你用哪個制度都好，我會去拿10萬個提名的，如果拿了之後你不給我選的，就證明這個假的，是吧？ 建制派成口噏噏成日都說什麼都說以基本法為準，基本法裏面的選舉有沒有說是否有違反，你們是轉了個空子，基本法就寫說有提名委員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經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我們三個方案其實都有提名委員會的，但是基本法就沒有說明提名委員會怎樣組成，於是乎這裡我想是有空間，另外我們做三個方案到最後都是要提名委員會去 endorse 即是去整體地批准那些人，你起碼要看他符合資格，歷史上在香港居留20年，海外護照，居留權，這幾樣東西都符合基本法裏面的具體寫法，至於昨天我聽見有些人說什麼均衡參與，諸如此類， 均衡參與四個字我整本基本法都找不到看不到，均衡參與呢，那個意義亦都是個人都可以參與叫均衡參與，均衡參與的意思就不是工商界才可以參與，均衡參與就什麼人都可以參與，這樣就不對，如果葉劉說的什麼確保資本主義繁榮根本都不知道在哪裡來的，那些是廢話來的，我想你普選就 普選是有助資本主義繁榮，如果從政治角度來說，因為你世界上最資本主義的國家肯定都普選，這個我想其實我自己覺得這一方面我不擔心，因為我想如果你說不要提名委員會就比較敏銳一點，就是說你可能被人真的挑戰你說你違反基本法，但是我們現在那三個方案其實都還是有提名委員會， 所以一同意是最好， 只不過有個提名委員會的情況底下， 怎樣令到譬如不同的人士，我想我們的立場就是不同政見的人應該入到閘的，有足夠公眾支持的人應該入到閘的，所以我們不會列10000-10000，其實那個人都有相當的公眾支持的，那個人不是亂去玩的，不是搞局的，這也不會太多人做得到的，變成這個我們都會覺得是一個合理而值得給公眾考慮的方案。 好，下一步怎樣？下一步你要問鄭宇錫了。好，多謝馬教授。多謝。很簡單的，一個真的普選就是說，任何符合 作為候選人資格的人都不應該被拒於門外老實說幾多人參選不是一個問題即總之符合個資格譬如立法會的你一個選區好細的譬如九龍東這樣喂可以理論上可以有100人出來參選的是吧你不可以因為多人出來參選就要整個門檻出來不讓人出來參選這件事又不對的對不對林毓華 即是都是既然他們這麼喜歡下下都搬基本法出來就行了根據45条嘛就說說普選特首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譚耀宗就說如果有人獲得足夠多的選民支持相信提名委員會亦會參考這個因素但就不能夠監這個提名委員會一定要接受的因為這個不是基本法裡面的內容決定權就應該屬於個提名委員會的即是又是找你說王國興說什麼呢不是他們自己說真普選提出的方案就是真普選關鍵的方案是不是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決議的框框之下又兼顧到各個階層的參與你不知道 什麼看怎麼解讀你的解釋方法才是真的就沒辦法 梁美芬就說所謂公民聯署實際上就是變相令提名委員會成為橡皮圖章架空他法定的職能和權力葉劉淑儀選舉的一個基本原則是提名委員會有廣泛的代表性不同界別的代表都有發言權這樣才能夠帶動香港整體發展我現在不明白廣泛代表性和那些不同界別的代表就不是香港人來的原來喂原來那些是外星人來的我現在才知道即是所有香港人去提名就不包括這些有廣泛代表性有不同界別的人喂如果我找到100000的提名我肯定有廣泛代表性啦肯定有廣泛的界別啦不會一個界別的喂大佬說什麼你的葉劉淑儀還好意思什麼叫基本原則你知不知道原則兩個字怎麼解釋海公民聯署以人海戰術來替代均衡參與呢是跟有關規定不符合的這些就是廢人這些去過史丹福大學跟那些所謂大師這個 Diamond 要是這個 Diamond 鑽石大師就浪得虛名誤人子弟要是這個就去到那裡讀史片的田北俊就說真普選聯的方案中關於公民聯署的部分呢不符合基本法的規定白痴的這個田北俊所以我經常說這些人你不要因為他自己利益問題他走出來說兩句好話說兩句人話你就當他是好人才行全部都是壞人來的 現在都說他又部署跟準備參選 即是有個賊剝穿你的頭冇笠了你的錶林毓華跟著就拿著手巾出來給你抹一下血你要多謝他的了就說這個好賊的了 你沒有看過這個許冠傑的笑片就是在九龙塘后巷打劫然后就说给回几元你坐小巴 那接着你还要多谢他嫌他拿钱拿得你少好在回到家我就被人老粒林伯回到家跟阿嫂说哎呀你被人剥穿个头哎呀阴公林毓华就说哎呀我多谢个贼他剥得势力如果我行不到回来了就咁簡單，所以認清楚啲人咧，咩田北俊啊，咩呢啲咁嘅啊葉劉淑儀啲冚唪唥壞人嚟噶。你等於而家我問你啦，劉皇發，佢而家反對呢個堆填區，咁你會唔會認為反對起堆填區，你就認為係好人咧？唔會噶嘛，係人都只係為咗自己嘅利益噶嘛。 到而家都冇人知佢係到禮拜五會點投票噶喎。 嗱，講翻呢個劉皇發咧，就不知所謂噶啦，佢又。這些鄉下佬很聰明的所以今天天馬南都說呢全香港最厲害的政客就是鄉下佬鄉下佬最厲害什麼都沒說 他才是舔到盡 What is on the table What is it What is for me 兩樣東西你放什麼在桌子 先有什麼跟我交換先交易先 第二我有什麼好處先 好處 所以劉皇發現在就騎劫個民意跟住咧就走去攞隻數，所以唔好中計啊！話俾你聽啦，你要知道佢啲往績先得噶嘛。嗱喺80年代咧，劉皇發、張仁龍咧就被視為新界兩大龍頭。 當時張仁龍和港英政府的關係很好，新成立的區域市政局，如果你記得的話，港英最先扶植的人就是張仁龍，所以委任張仁龍做初初成立的區域市政局的第一任主席。不過老張任滿之後，就要角逐連民，連任，即是吃過一層味，就像梁振英那樣。 現在還想做10年 劉王發主動，當時很厲害，拉攏民主派，於是抬底交易，劉王發終於代替張仁龍做主席，而民主派就給了一個位置民主派做副主席，就等於前幾天 民主黨的陳樹英、文協、連天新坐在劉王發的身邊，窗口一致對外反對政府在屯門堆填區擴建，即是歷史重演。今次劉王發又找了民主黨、找了文協一起做大龍鳳，這兩個人無端端民主黨和文協又抬劉王發台橋， 即是就當然是劉王發拿了。就這個處境你覺得老姜夠不夠辣呢？說回區域市政局主席投票那天，劉王發和民主派大家一起去喝早茶，坐下斟杯茶，吃個包，想著大家握手了，以和為貴，搞定了。怎麼喝完茶之後， 民主派就收到劉王發的電話了，就說我現在不跟你們埋堆了，不用問了。結果劉王發就沒有去做主席，張仁龍就順利當選，繼續連任。民主派當然也做不到副主席了，發一場春秋大夢。劉王發因為讓個位給老叔父，給張仁龍， 成功爭取到張仁龍支持去選立法會立法局。當時他先找民主派民主黨，民主派就說不要讓張仁龍做，我做，如果你選我做，大家合起票，對立張仁龍，我做主席我就給你民主派做副主席。民主派就以為發達，當時民主黨那些就當然以為 發達了，跟他結盟，張仁龍就收到風聲，劉王發就去找張仁龍，現在民主黨他們支持我做主席，你老人家想做，我都會讓你的，不過你比較支持我，你出吧。接著張仁龍當然說OK啦， 給余友鞋面子有什麼辦法，這樣就很打得林鄭月娥的政治助理在這件事上有金級收尾教訓呢？說這件事，逐人說，他就換了立法局議員回來做，好處就是打電話給你們民主黨，有人在做，在發夢，現在不跟你玩了，都是給人家人龍做，張人龍做了，說完。阿通，你有沒有見過這種人在警察館？ 沒有大把這些人啦，沒有衰到這麼衰啊，沒有，你孤陋寡聞而已，講交通啦，你都是講交通好一點啦，那你都是好，麻煩。D100講真話，Respect the Truth，D100行公義，We promote justice，Holy民，show mercy to all，講真話，行公義，Holy民，大聲台D100，還聲於民。 D100交通消息。 早晨，时间早上9点31分， 这分钟继续有通亚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看回港岛区，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到洪水加埋落中环，哇，好远的车龙亚排返去和富中心。刚才梁继章打来，阿通，阿通，阿通朗那边做乜咁鬼塞，乜鬼事，塞紧车，没事，没收到，纯粹都是翻工车龙啦，希望忍让一下，不好意思啦， Michael哥，香港仔隧道过海和乐湾仔，两边都是车多管道口，不过这分钟 暂时无需要拣封字。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车龙去到中山纪念公园。 九龍區公主到過海現時愛民村另外駕駛居到過海就是女童軍總會渡船街天橋向分紅磡方向排到過住駕駛到向油麻地去到康莊到橋底新界區兩條隧道獅隧和大澳山隧道出九龍 只是收費廣場車多少少現時溫度攝氏28度 相對濕度81% 空氣污染指數一般監測站15-40 屬於輕微至中等 路邊監測站50-75 屬於中等至偏高 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 天晴酷熱 但局部地區會有驟雨 最高氣溫大約33度 吹微風 展望未來一兩天 天晴酷熱 有一宗有關交通的新聞,就提一提大家 日前在本月7日,前幾天有乘客乘搭雙卡式輕鐵 由天水圍銀座那邊去天池輕鐵站 他本身坐在第二卡,即是兩卡一前一後,他坐在第二卡 發現司機的車門,當然 當車一訂位的時候,他自己有彈開,一訂回,他三回,車打開,一個又三回,好奇怪,不他好彩的乘客都很守規矩,亦都沒有行進去這個,飛請勿進,寫著飛請勿進的牌,司機駕駛室,否則如果破壞就不得了了。那些公會的輕鐵公會的人就說,在情況非常罕見的,好彩就沒有乘客進去,胡亂觸摸,否則行車會不會影響安全呢?這樣不敢說,另外他就說其實每朝早,第一班的列車車長都有詳細檢查的,相信今次可能排除一些零件老化,亦都有人批評,加價就鬼那麼快,但東西保養真的不行,這樣,港鐵也保障不了,港鐵的發言人就強調,這兩卡的輕鐵拖頭是主要駕駛的就是前面,後面就駕駛沒有影響的,就算有人進去碰了掣,一般都不會有特別的情況,這樣說,就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主持鄭兼涵、林毓華。 大班啊，葉劉呢句說話答落好似有味喎，係咪講緊話唐英年唔應該做特首呢？ 唉，葉劉呢啲賤人講賤話，即係我點解話佢賤呢？就係你唔好侮辱呢啲香港人啊！一個普選，你可以告訴我們普選的代表性沒有這個小圈子的代表性更加有價值對社會、因為人多選出來的特首或者提名去參選的特首現在只是說提名而已、就沒有說代表性的你葉劉沒有是人不用我、都懂得說你又去參加直選、你有代表性嗎直選、還有一件事如果我拿到十萬個人提名那十萬個人不是一個說代表性又是什麼呢、跟住你呢班衰人就个个走出嚟话，皇帝唔急太监急，又唔系专家，乜都唔系，就话呢样嘢违反基本法，呢样嘢冇代表性，喂，有冇搞错啊，大佬？民主成个意义就系话，就系、是、多数。你就要接受多数，少数人要接受多数的、 即使那个 是一个差别，是一个很小的差别，你我们以美国选举为例，就是布殊就是这样，少少的。 我未讲这件事之前呢，讲紧古仔嘛，就讲返呢个旧事重提三十年前，刘 黄发、 李慧玲、 张仁龙， 昨天在苹果日报、就将这些旧的东西撩返出来啦。其实你不要以为这些是旧的东西，温故而知新、历史呢就最好的见证的、根本刘黄发这一招呢、就喂招不怕旧、 最重要要守、 喂继续玩下去，而且玩得出神入化。2005年老懵懂落台，刘黄发呢就立刻表态说乡议局要派人参选特首、是人都知道当时曾荫权已经被陰點，而且這個都不是陰點、這個是根據那個基本法、這個現任的特首落台，就由這個布政司，即是這個所謂政務司、司長就頂住六個月、最長六個月、在六個月內呢就提出選舉。當時呢他一看到董建華落台，這個劉黃發呢也都知道曾蔭權坐定粒六了，因为他已经顶了做六个月嘛，跟着出来选了去参选嘛，就即刻走出来、就说我们乡议局要派人出来跟你演个曾荫权。当时呢曾荫权怕了他，不是要老年那么远走去天水围、拜访你刘黄发，帮你刘黄发的头马张学明的地区办事处开幕，费事节外生枝嘛， 俾面俾面啊！ 去到2006年禽流感啦，政府立例禁止咧，唔准养啲家禽， 唔准散养。 刘黄发咧又带头走出嚟啊！诶、好嘢啊，为民请命啊！话扬言咧要带啲原居民去中环放鸡啊，周围、即系占领中环啦、其实第一个讲占领中环嗰个系刘黄发。不过当时他就找一些鸡去占领中环，务求呢国际金融中心鸡飞狗走，跟住就说要向法庭呢提出司法复核挑战这个政府、哇，那个势头几犀利啊，摆晒三条头、最终呢发生什么事呢？那鸡有没有占领中环呢？林美华， 终于是有个别的农民是带啲鸡笼系去， 占领中环啦， 五成事吓。 咁有冇司法复核啦？ 冇啊， 冇啊， 冇啊。 咁刘黄发咧就转态支持政府啦。跟住咧就攞荷包，自己喺荷包攞钱啊。打咗一只999足金嘅金鸡咧，送俾啲原居民。帮我哋消下气。跟住刘黄发咧发达啦。就做了这个行政会议成员。李慧玲就说呢，收尾他做了行政会议成员之后呢、就被揭发楼宇土地买卖、没有申报。李慧玲就说他呢得到政府的力策，其实是假的。我又爆了一条料了，今天、这个爆料时候了。当年曾荫权年代呢行政 會議成員都有醜聞，一個叫李國寶被美國政府罰了6000萬美金，不過他說沒有承認過失，幾千萬罰。當時他是辭職的，另外一宗就是現在羅范昭芬的大佬范鴻寧因為中信的事件 亦都是辭職的，初初都沒有，初初是停職，李國寶也沒有要辭職，范鴻寧也沒有要辭職，最終是辭職，當然是叫你辭啦，不是起來起來，是辭啦辭啦，我不懂普通話，只懂辭啦辭啦，到劉王發，其實當時政府都想他辭職， 他賴死不走就不是政府支持他，這就更正李慧玲說的話了。說回現在飽受堆填區困擾的屯門居民，現在以為有黃運、有劉王發出來支持你好安樂，我告訴你，直到這一分鐘為止我都勸你永遠都是那句，光棍老教仔， 一天的錢不到袋都不要當是你的。劉王發就五時花六時變的。劉王發和他所屬的經民聯剛剛在星期一表態反對擴建屯門堆填區的撥款，不代表他們一定會在明天的財委會投票反對的，不要那麼安樂，投完票才可以當是真的。公開表態是為了什麼呢？ 就看到了，老調重彈，劉王發只是一招虛張聲勢，接著就自己拿一隻傻，現在那算不算玩弄民意啊？擺明是，這叫協群眾，以令天子，就不是協天子以令諸侯，先協群眾，劉王發的計劃很簡單，站在群眾那邊，走去反對政府，因為現在是關鍵少數嘛。 然後搞定政府之後拿著政府要挟鄉民，從來做事就是這樣，現在林鄭就跪下了，林鄭現在就要跟他講數，他要什麼給什麼他，所以不要那麼天真，今天你以為劉王發會支持你，明天你才知道，今次擴建屯門堆填區重災區的龍鼓灘， 其實就是劉王發那裏村，他在那裏有60萬呎地，我告訴你他有60萬呎地。李慧玲就說想當年，當時這個劉王發24歲，在鄉議局主席陳日新的支持之下，就做龍鼓灘的村代表，當時就成為全新界最後生的村代表，而且做了五年，到今天他都是，我告訴你，都是有60萬呎地在那裏。 平步青云，如果没有龙鼓滩就没有今天的刘王发，但如果你以为今天的刘王发可以单单为了龙鼓滩放弃和政府交易，你就妙想天开。在过去几十年，如果没有刘王发支持政府，中电又怎可以在龙鼓滩起发电厂呢？青州英泥又怎可以在附近起水泥厂呢？ 根据2009年刘王发加入行政会议申报，他个人名义拥有143幅屯门土地， 15幅在新界北的土地， 5幅是元朗的土地， 以公司名义至少持有4栋屯门出租的物业， 6栋屯门的自住物业。 但有一件事李慧玲不知道， 他在龙鼓滩有60万呎地， 他就想在龍鼓灘一直以來這麼多年，他帶了很多四大發展商走入龍鼓灘。你說那裏有毒嗎？本來龍鼓灘很漂亮的，對著海的，不然就不會叫龍鼓灘了。但是因為劉王發起了發電廠，又起了青州英泥在那裏，這樣就懷抱著中電，不是他起的，他跟他起的。以前的鄉下佬很厲害的，你要新界發展， 你搞不定鄉下佬，你不用起，要不就封水，要不你就拆了祠堂，你不用想的。你想想，去龍鼓灘有60萬呎地在那裡，風景很漂亮的， 怎會現在給了中電有起個發電廠，跟著起了青州英泥廠，現在就變成有毒的空氣、所以那時候經常帶啲發展商入去看地呢， 有毒的空氣，那土地這些土壤呢， 不是說要發空氣有毒啊， 是是， 跟住咧就有個嗰度有個堆填區噶、不過就係嗰啲煤灰，係 咯， 煤灰湖啊叫做，燒完嗰啲煤嗰啲灰咧就倒曬落個湖嗰度，就變咗個煤灰湖啊。 係係係。 嗱，我問你啊，劉皇發當年因為啲土地平啊嘛，嗰時可能一毫子一尺嘅啫嘛，600,000尺就60,000蚊就買到噶啦嘛，你明唔明啊？當年 係， 喂，佢就攞咗 check 數，就俾你中電喺度搞發電廠，俾你青州英泥咧喺度。做英泥，咁啊搞到啲空氣染咗毒，咁啊仲有村民喺度噶，唔係好多，佢啲鄉親嚟噶。喂，搞到咧佢就以為跟住啲地價升噶嘛，幾廿年之後， 係即係 地價升，但係攬住嗰60,000尺地大鑊啦，而家有毒啦，政府話嗰度唔可以俾人住嘅， 係 就唔可以發展豪宅啦，所以帶嗰啲咩四大地產商去睇啦，睇完之後個個耍手兼領頭， 係 咁啊坐艇啦，揸住60,000尺地冇用噶嘛，哥 係。喂，同政府交換啦，堆填區嗰度做啦，好嘛？ 你唔好咁快講啊，林立華，我哋講古仔講埋先啦。咁所以點解我而家反對呢個龍鼓灘起呢、這個填海噶嘛？填到海都冇用噶咩？嗰度住唔到人噶嘛？所以咧，而家劉皇發聰明啦。哇！突然間整個叫做屯門堆填區出嚟。同政府讲嗱，你买翻我个龙鼓滩嗰60,000尺地啦，60,000尺地，而家你1,000蚊尺都唔掂啊！话俾你，60,000尺1,000蚊尺几多钱啊？当日一毫子尺，1,000蚊系一毫子嘅几多倍啊？ 唔识计啦， 10,000倍咯，60,000蚊嘅10,000倍系几多啊？ 即系点石成金啊！真系啊， 喂大佬啊，就系咁简单嘅，因为而家就督爆你啦。其实而家最好系咩咧？政府同佢收地，收地咧市价咧顶笼嗰度系100蚊尺嘅啫，比够你250，跟住嗰度做堆填区， 系咯， 话有毒噶啦， 最好啦吓， 你就将个堆填区搬去龙鼓滩，嗰度冇人住嘅， 系 啊， 咁啲街坊会唔会有啲乡绅会唔会同意啊？ 咁刘皇发，你想死咩？我谂住发达噶，你起码过1,000蚊同我收差唔多， 系 所以咧嗱。即是李慧玲就寫了一篇文，但有些內幕他就不知道的。過去幾十年、即劉皇發就吃盡了，即是作為一個床頭紳士，一個鄉紳、一個真是不用讀書的，所以你走去跟戴文學嘢，去到史丹福大學、香港大學的名譽學士，做過政務官、你讲政治智慧，有几多人叻得过刘皇发咧？香港地嗱，如果屯门嘅居民真系受够啦，坚持反对呢个扩建堆填区，你就而家要企出嚟。今日仲有几多小时咧？由而家开始到听日投票咧，唔够24小时。你而家要全部人企出嚟，你唔好信啊刘皇发同埋经文联，因为你以为咧，尤其是嗰两个蠢人啊，一个叫做陈树英。一个呢叫严天真，你以为现在跟刘皇发揽埋一嚿呢，你就可以阻止这个堆填区扩建呢？对不住，你发紧青天白日梦，你倒紧啲铺啊，豪赌啊， 豪赌， 你将啲注码压落刘皇发度呢，你输硬嘅，你到听日刘皇发转睇你就知死啦。所以呢买保险，今日屯门啲居民如果你要阻止呢个拨款嘅申请呢，即刻去阻塞屯門公路，佔領嘅堆填區， 癱瘓佢係嘛？ 民建聯今日出個廣告啊， 係 好嘢啊！ 佢話向全港市民負責的決定啊，佢係一個叫有承擔嘅政黨喎，咁講啊。佢話香港可以不要堆填區嗎？堆填區爆滿，我們怎麼辦？我們面對嘅現實係，每日生產嘅垃圾中咧，約50%需要係堆填。即使落实政府括弧资源循环蓝图，未来仍有20%的垃圾需要堆填。现时呢三个堆填区将会陆续在2至6年爆满。此刻民建联需要作出负责任有承担的决定，即是说撑政府咯，民建联可以选择走轻易的路， 与一些政党一样向政府说不，但这不能使垃圾消失。在未有更好的垃圾处理办法前，为了避免垃圾围城出现，民建联决定支持政府申请拨款扩建新界东北堆填区括弧打鼓岭，并展开新界西堆填区括弧屯门的扩建前期研究。至于新界东区东南田堆填区括弧将军澳未来的扩建问题呢，民建联认为呢应该先改善后扩建， 不知所谓啊！出卖屯门居民利益，出卖全香港人利益，我点解要咁讲啊？如果你而家阻咗呢个拨款，你就逼政府做嘢啦，真系啦，点样去认真处理呢个废物？如果你俾佢过咗骨咧，政府永远都系舍易取难噶嘛，咪舍难取易噶嘛。我咪将垃圾拱晒去屯门同埋打鼓岭咯，跟住就下一铺就去埋将军澳咯。不要以为将军澳掂啊，佢搞掂呢两大地方咧，佢就去搞到将军澳噶啦。所以你唔逼呢个政府， 政府都摆咪开口牌啦。佢话我继续会嚟闯关啊！ 你如果唔逼呢个政府咧，佢唔会做嘢噶嘛。其实民建联今日呢个广告应该改咗去做咩咧？俾我读俾你听啦。 你又嚟再创作， 向梁振英负责嘅决定。 嗯， 香港点可以唔要堆填区咧？堆填区爆晒，梁振英点搞咧？唯一办法。去屯門，去打鼓嶺，跟住再重返將軍澳。啊，唔無聊，就咁簡單啫嘛。如果你聽日唔否決呢、這個佢撥款申請，政府唔會認真去討論噶嘛。到時就係咪整焚化爐啊？係咪要啲垃圾堆曬去屯門啊？喂，咩叫負責任嘅決定啊？咩叫香港市民負責啊？ 嗱， 屯門嗰啲咪人嚟嘅。 覺得咧，去圍堵呢個係堆填區啊，屯門堆填區嗰度係可能激烈嘅。咁打個電話都得嘅。 唔使 啊，一定要做嘢噶，冇得傾嘅。喂，總之咧，我而家話俾屯門啲人聽，如果你信呢個硫磺法咧，豬乸會上樹。啊，所以咧，除非講唔掂數。 係 啊，如果講得掂數咧，佢一定喺龍鼓灘嗰度佢有積數噶啦。因為成日揦住60萬尺地做咩嘛？我曾經同佢講過噶，我去睇過，點解我唔清楚咧？我叫做墳場啊嘛。 咁政府批唔批啫？喂， 實批噶啦， 陰宅好過走債個陽，好過陽宅喎嚇。 佢欠少啊，賺得少啊，墳場都欠賺得少啊。 嚇， 佢唔識計數， 一本萬利喎。 點解咧？嗱，有問題，我終於研究到啦。佢點解唔聽我噏咧？ 係， 如果起咗墳場之後咧，佢啲村民反對啊嘛。 哦， 起豪宅啲村民就唔會反對啊嘛。 係， 你得你死人啫，啱唔啱啊？喂，呢咪叫踢爆咯。唉，所以我話俾你聽啦，屯門啲居民咧。如果自己不挺身而出，你依賴啊硫磺法，分分鐘咧呢啲就叫做咩咧？反動派，佢就幫緊政府做嘢，其實幫緊林鄭月娥做嘢。嗱，我出嚟呢啲叫做咩啊？孔明借箭啊！喂，項莊舞劍，志在沛公。喂，分分鐘咧就轉移視線啊嘛！等你屯門班友唔好搞大龍鳳啊嘛！等你屯門班友唔出嚟唔出聲，我硫磺法搞掂，我哋收聲，以為我就係救世主，就唔會逼民建聯啊嘛！咁民建聯咪可以支持政府咯，咁咪過到咯，咁跟住佢自己都投埋票咯。嗱，你睇到噶，你諗下個石禮謙， 喂，會高招啲佢自己唔投票啊？ 石禮謙係咪保皇黨啊？ 係，絕對係啊！ 佢飛咗啦，琴日。 系咯， 咁你咪知咯，唉，大佬啊，嗱，10:05，我哋10:00咧就去新闻啦。 系， 原来今日咧行政长官答问大会展开啊。 系啊系啊， 其实我哋应该咧直播嘅，应该我哋睇下可唔可以要攞多条 channel 出嚟咧直播啊。 系系， 应该得嘅，因为我同我啲同事倾下咧，我哋可以直播呢个 系 啊。梁振英答问大会， 但系直播啊唔够好玩啊嘛，大班一路要人评述至得噶噃， 我唔得闲啊咁 啊，系咯，咁咪就系咯，咁所以咧， 你 因为咧 吓、 啊，我唔得闲，我约咗人啊， 你约 我约咗你个老友记啊，加拿大阿温哥啊翻嚟嗰位报人啊， 周先生，我約了在外國記者俱樂部見面，有些事情 周先生 Wayne Chow 周先生 加拿大回來很久 了，那是那是加拿大回來，即是人家說你在溫哥華回來，那都幾十年 護照都沒有了，大佬你說我好像葉劉那樣嗎？有居英權的嗎？騙人的嘛，這班人他隨時都拿回來，大佬所以我告訴你，即是屯門這件事呢，即是你如果你不要給人，你不要那麼著，不要抬啊，發叔信，不要幫人抬橋啦，發叔會舐到盡的， 舐到盡， 舐到盡的，他不會有蝕底的，所以現在鄉下， 即是你認為呢，是民主黨呢，和民協今次又被人扇一搏了。 不是啊，他們被人扇無所謂，這班，這班這樣傻人被人扇有那麼出奇而已。現在的問題 居民緊要， 居民緊要嘛，好在有個人是行的，我們有個老友記，這個長毛，他是拿600項修訂出來呢，就拉布，立法會就明日審議這個擴建屯門和打鼓嶺堆填區的撥款啦。連下個星期預留了開會的時間，總共只有10小時，不過社民連的主席長毛梁國雄呢，就已經事先張揚了，我拉布務求在休會前，即是今屆立法會，即是今個年度立法會休會前表決不到。毛哥呢就說他整了600條修訂，不排除最終會呢提出超過1000項的修訂，而民主黨今次醒了，就會加入拉布的行列。建制派議員預料擴建堆填區很難在今個會期內過關。屯門區議會主席到現在為止仍然在說堅持要求政府撥回，即收回、撤回撥款的建議。但是民建聯就說，昨天你都聽到這個谭耀宗的前日是吧，打电话去十级自由峰，唉，几十亿的嘢，你俾几千万人你要做个研究得唔得咧？咁 佢话前期啊嘛，而家呢个叫做吓。 如果你都唔赞成，你起去研究乜嘢嘢？你话攞个几千万去研究点样处理？ 叫扩建前期研究啊？ 点样处理啲废物？你倒翻转去，你攞几千万就话，如何喺唔扩建？屯門打鼓嶺將軍澳堆填區的情況之下，而我們香港人這個政府又可以處理好廢物的話， 這樣就對聽了， 一億都給你， 是 你不是嘛，你現在要求撥款是說研究怎樣擴建這些， 現在反對派就趁機會希望政府能夠幫一些回收業，又靈不靈呢招又 回收業 會不會 又是真的，好啦，當是少少的回饋給你呢， 冇得傾 政治回歸， 嗰啲係應份㗎。你梁振英選舉嘅時候，你話明喺個源頭嗰度做嘢㗎嘛？嗰個唔係一個交換條件嚟嘅，對唔住啊！你係要去做㗎，換咩嘢啫？即係例如林毓華，我而家同你講， 即係你又叫我哋學范徐麗講，有嘅袋咗多落袋先， 真做㗎，你明唔明啊？即係等於你林毓華。你出了糧就在你那裡講話的嘛，多多少少有些錢的嘛， 有些居馬費，有 是吧，那你就不可以跟人說我幫的大班的，那你是幫我，但你有錢收的嘛， 是 對吧，喂，你出糧是應份的嘛，因為你做了節目的嘛，對吧， 那都要錢入下電郵的， 問題就是說現在我出了糧給你就並不表示你是做義工的嘛，你幫我的嘛，對不對，公平交易來的嘛，你政府是要截曬個源頭的嘛，節目時間夠了，我們要聽新聞了。 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时间早上10:04，这分钟继续又通话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的。看回港岛区，港岛告示打道盖现时龙尾烟艺学院很长的车龙。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上落中环依然枕住在城市花园那边。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和落湾仔，好了，两边都回复畅顺那只。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回中环方向交易广场。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红磡警署，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就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红磡方向排回去果栏。至于加士居道向油麻地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其实隧道暂时未有特别报告的。有一宗新闻一定要话给大家听，特别那些家长听住。是怎样呢，就是昨天凌晨的1点钟到了。 三名少女就手牵手去到一间便利店出面位置天水围那里顺手牵羊拿了一箱咁样嘅饮品菊花茶斯斯然就去公园那边坐喺度慢慢开嚟摊。唉，咁啊，事后当然啦，就俾警方拘捕啦。咁啊，三个就带翻去呢个差馆协助调查。佢哋好年轻嘅咋，13至16岁。唉，咁点解好可惜咁讲咧？咁啊，警方就话啦吓，系啦，涉案人士咧都系暑期过后啊，因为得闲得滞啊，开始放暑假就喺屋企啊，好得闲咁啊，联群结党咧出去做嘢。咁啊，你够唔够胆啊？系啊系啊，你够唔够胆偷嘢啊？你又够唔够胆做啊？我唔信啊，你试下啦。唉，通常嗰啲一人一句怂恿之下去犯案噶吓。唉，各位家长真系唔该你教导一下啲年轻人啊吓，切勿唔好咁傻啦，听朋友怂恿嚟做乜鬼嘢啦？一有案底就一生一世跟住自己噶嘛，系嘛？千祈唔好咁蠢。系啦，咁啊放暑假多啲了解一下嗰啲仔仔女女，佢平时有咩活动啊？带佢参加一下啲有益健康身心嘅嘢啦，好冇？系啦，咁啊各位年轻人亦都注意，切勿以身试。早晨啊，大班哥林伯，咦，有个隆重的签名仪式是 不是？首先就宣布啦，我们那个竞猜 DBC 总裁DBC 你又想讲咩？你想讲一百咩？ 我想 而家想 大班哥，你噏错啊？ 你想 bonus 唔到咩？ 我梗唔系 啊 ，AM 730讲你信，你真系。就左头左势 ，OK 够啦，继续。 我哋早两日举办咗一个竞猜 DBC 瑞士 DBC 未来 CEO 嘅游戏咧，有几万人咧参加咗， 系 咁多人答中咗罗灿嘅人咧，就有好多， 系 咁啊！经过电脑公平公正公开嘅抽签，冇公开， 系。 就是、我哋自己公开嘅公平公正 系啦 ，由太平绅士监察嘅抽签 系 即系而家就 好似开六合彩咁严谨， 抽咗咁有太平绅士监察噶大佬，咁啊抽咗八个明星名出嚟，七个咧就系估中罗灿嘅， 系 就七。抽七个，一个咧就估系通嘅， 系， 即系一定中嘅，就亦都抽咗一个， 有系咪奖？系， 一个， 系啦， 咪一个， 一个通嘅，啱啱， 系咯，系啦，咁咧八个人咧，我哋就接触咗佢哋噶啦，呢八位咧就包括一位叫 Albert Sim 啦， 嗯 ，Lee Chen 系嘛，一个叫冯义平，一个哈里亮，唔知系咪踩哈里嘅呢个，一个心一个咧就 Vivian， 一个 WK Chen。一个 Polly Hall 嗱，呢啲熟口熟面嘅， 系啊系啊， 经常喺 Facebook 出现嘅， 冇错 嘅， 自己有自己有嚟噶， 唔系做马噶，好似系太平绅士监制噶嘛，系啊 ，OK， 好严谨噶， 好似系太平绅士张相摆咗喺度噶嘛，个人好似唔喺度啊， 冻咗喺侧边噶， 嗱，咁啊接触咗八位咧，因为我哋所有啲游戏咧，包括一阵间我哋呢个王牌节目《风开心快活人》嘅游戏咧，任何参加游戏都可以参加嘅，所有听众，但领奖咧。就一定要是自己有的、咁我哋联络咗呢八位幸运儿啦，所谓得奖人咧，就要核实佢哋个自己有身份。 系、 有三位就提供咗嘅、其他嗰五位仍未提供嘅。嗱，咁我哋今日会再接触呢五位，再提醒佢。 系， 唔该你提供自己有个身份。如果你冇办法提供到自己有咧，核实唔到咧，你可以即刻，如果你未加入嘅话咧。可以立即補辦手續、如果不是呢我就當你放棄的了因為你沒有資格拿獎、或者放棄會經第二輪抽獎的了就今次呢就找個真是太平紳士坐在那裡看著你抽了好嗎如果有第二輪抽獎就 好 拜託你 現在呢其中有一位聽眾就要求他是不是指定要大碼的這個很大件的這件大佬 很大的這件 他有沒有說要什麼碼未說沒有簽字有沒有簽回人的東西啦你問咗係咪大碼先啊？唉，唔好搞啦，大佬，我唔係大件，係通啱張。 好，唔緊要 啊。你梗係想塌啦，你梗 係。哇，咁都俾你快講，唔係 150蚊。 哇，咁鬼抵啊！ 咁啊，冇啊，問埋人，唔該啊，你同事問埋嗰領得獎人，我哋要賓至如歸啊嘛，服務為尊啊嘛。 係。 問埋佢要咩碼，需唔需要人簽名？如果指定邊個簽名，我哋就一定盡量做到為止。好嘛？好，咁而家交翻俾我哋嘅王牌节目主持人 他在哪裡白宮等著你出來不是又計錯數就出糧等著你出來那三個就快進來出糧你進來我們不敢出去的不敢好了靚女進來第一個率先入場的這個叫做李麗蕊叫做李麗蕊第二位入場的是這個英俊女容家權太平紳士監票 大班就太平紳士了這樣也被你發覺還有一個梁繼昌扎盤麥克風指著在外面他要做控制那邊好了謝謝各位風波茶杯由林毓華和梁家權主持五至三眼睛都閉上了家權哥好了駕駛謝各位請繼續我真的看看臉色臉色馬上變臉色一沉你一知道 好了好了保持警覺安全駕駛D100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 D100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 談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Show mercy to all 大聲台 D100 還聲於民